新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，惊险刺激，龙车体验，炫酷奇幻恐龙山，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，欢乐假期，神奇之旅，就在大新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即日起至6月30号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，首年商业险，2年基础保养，24期免息，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0106137777。 年轻就要释放，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。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，凡959听友进店试驾，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。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，试驾专线8030-8588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今后不光异地安置退休人员，而且常住异地工作人员、城乡居民等4类人群都可以享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3号公布了本市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各项任务时间表。本月底前，北京所有3级定点医院都将纳入直接结算定点范围，所有已备案人员将在9月底前全部实现直接结算。北京晚报消息，北京首条中低速磁浮交通示范线 S1 线正在加紧建设，从起始站门头沟石门营站到石龙路站，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列车动态调试，站点内部系统设备设施也在陆续进场，年底可实现7站6区间载客式运营。建成后，从门头沟方向乘坐 S1 线10几分钟左右即可到达苹果园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重山一横长城

弦，只闻见一曲琵琶点拨烟阳天，来自闺中谁家小姐，琴声悠悠拨我心弦，半生间日日在她门前放纸鸢，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，谁知打破所有铁鞋，只在一瞬间注定沦陷你眉间， 望着天，慢慢的静静的度过曲曲的时间，真的好想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，数着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翩翩，今生与你相遇，前世柔情继续，你的身影为何消失这样了无音讯，曾经为你写满那份相思的信，再也不会变成我夜里那把忧伤的 爱子，闺中谁家小姐，琴声悠悠拨我心弦，半生间日日在他门前放纸鸢，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，砸破所有铁鞋，我只在一瞬间注定沦陷你眉间， 男生的那会儿，这个看上去乖乖的，然后唱着少年游的男生还是很有魅力的，再加上温柔的女生高柔并进，略带一些京剧味，仿佛是把我们带到了古时候那个才子佳人的时代，这样的浪漫故事用现在的流行元素演绎出来，听起来还是那么的融合。继续来听曲婉婷《我的歌声里》。 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已。可是你偏又这样，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，剩下的只是回忆。